今天我要分享的一本书啊，分享的一本书就是这个，谁呢？是这个曾经的传教士，就是鲁迅在去世大概半个月前都还推荐的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气质》。对，那个时候叫《支那人的气质》。整个说来，就是林恩普，就是史密斯啊，他的名字叫史密斯，是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啊。我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看传教士是怎么样看中国，认中国，认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和社会宗教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通过这个系列来使更多的人得造就，也使你们更深的来认识中国文化。事实上我们不仅是慕道的人对中国文化其实并不认识，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很多人对中国文化也是不了解的。对，我们自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以为对中国很了解，不是那么回事，是吧？以为你对中国人都很认识，不是那么回事。很多时候因为中国所涉及到事情是非常多的，方方面面的，它的历史它的文化都是非常深的。可以这样讲，我们有些人生活了几十年，他并不知道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系列来使大家来认识文化和福音之间的张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很多人传不动福音啊，传不动福音，就是很多人信主了过后圣经很熟悉，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跟那不信的人传福音，跟不信的人谈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就是唯读圣经啊，就是只有阅读的读啊，不是那个独立的读啊，就是他信主了过后只读圣经，只读圣经其实是很好的，但是你对你周围的这个社会这个生活，你要出去传福音你怎么办，是吧？你直接拿圣经上面的说，对方完全不明白，完全不理解，完全不想听，那你怎么办？对，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像我这系列的讲解，那不仅仅是说要面对慕道友，也是面对我们这些爱传福音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那么怎么样传福音？信主了过后还能传福音，还跟不信的人坐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谈，对吧？比如说你坐在一起，你对这个社会你是很了解的，你对这个社会的是反应是很敏锐的，是吧？比如说恶意返乡到底怎么回事，是吧？古代有没有恶意返乡啊，是吧？返乡是整个中国人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吧？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种词汇呢，是吧？这种词汇在汉语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呢？对，在历史上有没有恶意返乡这样一件事情呢？对，那你怎么样向对方，比如说你告诉他，比如说你在跟对方，你想跟对方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共同的谈这个问题。那么你要知道，到今天为什么这些官员会低下到这样一个地步呢？是他的文化文凭不高吗？不是。他的问题在哪儿呢？对，他的问题在于肆无忌惮呢。他的问题在于他的道德低下，他并不知道。明白吧？他并不知道，他觉得他有权的人他就肆无忌惮，他说话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说这句话说出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老大，他在当地当然就是老大，这个县长，是吧？所以说你要来明白这样一件事情，读这些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来看这个本身福音本身，另一方面是看他的中国是怎么样进行的，福音是在中国怎么样进行的。那首先今天我要分享几大点啊，就是其实分享三大块，那当然分享林恩普的是占最重要的。那么我首先要说认中国啊，认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三种方式啊，三种方式。那么是哪三种方式呢？事实上你看到没有，比如说中国当今啊，比如说有名的这些学者，儒家的，比如说秋风啦、蒋庆啦，或者干青松啦、对，干冲松啦，对，等等这些儒家的学者。那再往上的话，比如说谭君毅啦、这个徐福光啦，是吧？ 牟中山呢？这个牟中生呢、啊？是吧？牟中生呢、啊？就是蔡后赵呢、啊？这些就是儒家的这些学者。那么包括钱穆呢？啊，乃至他的学生余英时先生呢？等等这些著名的学者，他们怎么样看中国呢？那么一般的我刚才说的这些儒家的学者，他们都是从中国内部看中国，从中国内部看中国相当于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自己看自己，自己看自己。各位，你们看到过你们的后背吗？就是你的背部，你如果不用镜子照的话，你不用镜子反射一下的话，你有一辈子都看不到，对吗？一辈子都看不到。对，除非你叫别人描述你的背部，或者说是你用你的镜子照你的背部，你才可能你知道你的背部。对，那么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顶尖的这些学者，我刚才说了，这些儒家的学者，他们都是内部自己评价自己，自己评价自己。中国文化哪怕道家评价儒家，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内部评价自己。儒家评价佛教，其实本质意义上讲也是内部自我评价。为什么这样讲？整个佛教已经传到中国来过后，就是从原来的那种原始佛教，是吧，像龙树他们的啊，早期的比如说大乘，后来的大乘和小乘，是吧，特别是僧团的那种状态，到中国来了过后整个完全中国化了。实际上佛教的文化已经就是完全的中国化，尤其它最主要的体现是禅宗，是吧。那么就是儒释道，他哪怕互相批评，他哪怕互相指点，他都是中国文化的内部的互相的批评。那么他们都是看不到自己的后背的，都看不到自己的后面的背部啊，看不到自己的后背。那么这些人哪怕他批评的非常非常非常厉害，或者说哪怕看上去非常厉害，学术水准很高，那么他们的局限，那是第一，从方法论上就已经体现他们的问题本身了。那么就是中国文化看中国文化，你的方法都出了问题，你看不到你的后背。那么第二种就是西方文化看中国文化。那西方文化看中国文化，它可以看到你的后背，甚至看得更宽广一点，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它的问题会第一会自我中心，对吧，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是吧，包括后来的所谓后殖民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怎么来解决？那我可以这样讲，这两者就是中国文化看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看中国文化，它都是平面上的，水平面上的，是吧。中国文化是内部互相看，是吧，内部互相看。那么西方文化看中国文化，它可以看到你的背部，看到你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它能够看到你的整全吗？看不到，因为它是平面的。那么整个世界上彼此的看见，对，基本上都是这两种方法，就是自身文化看自身文化，比如说美国文化看美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化看美国文化，那么都是在水平面上。你无论用哪个国家的文化来批评中国文化或者批评美国文化，你都是水平面上的，你都没有立体性的。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哪怕这些有名的学者，我刚才说的中国文化内部自身批评自己，比如说钱穆，比如说徐福光，比如说谭君毅等等，比如说现在新一代的，尤其在中国哈，就非常倡导那种儒家的原教旨主义的，比如说甘冲松呢，是吧，秋风呢，陈明呢，蒋庆呢等等，他们都是内部自我批评啊，都要觉得说中国文化是可以内生的哈，就完全可以不依仗外在的，是吧。这样的人，他当然这是批评的一个最基本的面。那其他的文化来批评中国文化，它的角度，它的方向感，那当然比中国文化内部批评中国文化要高一些，但是它依然是水平面的，依然是水平面的。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这种都是水平面的。 那像余英时先生的话，他也就是水平面的，他就是他既可以从中国文化批评中国文化，他也可以从西方文化批评西方文化。虽然余英时先生所做的很多，他还不是那种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啊、政治学这种角度来批评中国文化，他更多的是从史学的角度。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从思想、方法和哲学的角度来批评中国文化，但是他有西方的维度，这一点就比他老师钱穆要高明很多了。但是即便这些高明的人，哪怕我刚才举的是学者，哪怕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很有传播力的，比如说博洋、李敖这些批评中国文化，他们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内部批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批评中国文化，那么这两种批评都只是在水平面上，水平面上，在水平面上。那么我今天要提供给大家，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系列的传教士论中国，传教士论中国，传教士论中国呢，当然包括论中国文化，论中国的政治，论中国的宗教，论中国的礼仪，论中国的比如说这个历史，论中国的经典，比如说四书五经，是吧？对，他们是怎么认的，他们认得好不好，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我们是要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的话也是跟大家就是怎么样用福音的角度。那么我刚才说了，这第一大部分是要分享认识中国的三种方式，我刚才已经说了两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就是福音的角度。福音的角度，那么很多传教士是有福音的角度的，因为他毕竟是传教士，他不仅是从文化的角度。那当然一个传教士如果完全是自由派的，就是完全自由化了，那当然他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在进行对比，包括利玛窦，包括里提摩太，包括林乐之，包括丁伟良啊、富兰雅等等，这些人他们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把自己降了维度，降了维度，降了维，降了维。那么我说了第三种批评文化的方式，就是用福音的方式来批评文化。那福音的方式批评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福音的方式批评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那么这个就是纵向的，那就是从上面下来的，那就是从纵观之父来的那知识的源头来评判人造的知识，人类的知识。对，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某种样讲的那种十字架。对，纵向的就是福音对文化的批评，当然包括对中国文化的批评。那么水平面上，中国文化批评自己，西方文化批评中国文化，那么只有这样它才形成了一个认知上的十字架，认知上的十字架。可以这样讲，我们不认识神的人，他批评的再厉害，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再深，他依然是水平面上的。我们承认他在某一个点上的研究深度，那不是我们能看见的，不是我们能赶上的。比如说像余英时先生研究朱熹，是吧？研究张学成啊，研究这个汉代的生死观，这一方面他确实都有他高明之处，就是但是他依然只是在水平面上。对，余英时先生是非常有方法论和问题意识的学者了，我很佩服的人，但是他依然没有那从纵观之父，那从福音来的知识的源头，对于普通的知识的那样一个整全的航拍式的，把五脏六腑拍出来的那样一个角度，他没有，他没有。所以说你作为基督徒，或者你是一个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你应该感恩。对，你一方面你得承认世俗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平面上研究知识的这些能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必自卑，你的纵向的这样一个角度，你从纵观之父，你从绝对真理来的那个角度，对知识的关照，对知识的航拍，你是别人没有的，除非他信神，除非他信神，否则他就不会具有这种角度。 那么，我首先今天告诉大家的，为什么要谈传教士论中国？对，我们一直是一般的世俗知识分子不重视这一块，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意识不到这一块，不读传教士的传记，不看传教士在整个中国所做的，只看那些表面的，比如说社会福音。我不是说我不是全面的否定社会福音，我认为社会福音对于松动这块福音的硬土也是有作用的，但是不能高亢，不能高亢。对，比如说办大学、办医院、办慈善机构等等，那么我们不能停留在这样一个看得见的，你要看那看不见的这些角度来建立这样一个视角，这样一个十字架的评价整个世界文化的视角，要有这样的角度来去看，你就知道你的视角是何其的丰富、何其的立体、何其的广阔、何其的广阔。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你们以后跟别人分享福音、跟别人谈文化的时候、谈中国的时候，你的角度跟以前就会大不一样。你就知道说，看待这个世界有三种方式。就是一种文化自身的文化内部互相批评的方式，第二是用其他国家的文化来批评的方式，但是这些都是水平面上的，它都不如从纵观之父和从绝对真理那样浇灌下来的那样一个绝对真理，对于这整个世界的知识的一个光照、一个航拍、一个五脏六腑都拍得清清楚楚的这样一个航拍。如果你建立这样一个框架，你就知道说，当你跟别人谈福音的时候，你当然你也跟他一起谈世俗的知识。比如说你谈诗经啊，你说谈诗经的哪首诗，那你首先也肯和他分享一首这样的诗，分享了过后，然后说你说这首诗是什么，对吧？这首诗只是在写一朵花，或者写一个物质，写一个表面，为什么他停留到这儿呢？是吧？比如说杜甫，他为什么停留在这呢？中国的诗歌当中有没有写那种你看不见的那种东西呢？为什么没有呢？那他问你说，你分享一下你那看不见的呢，是吧？那你肯定诗篇你就来了嘛，是不是？对，那看不见的，是吧？希伯来诗篇，那你在这个意义上讲，你就很容易跟别人形成一个对话，就让他告诉说。确实不错，《诗经》也不错，是吧？杜甫也不错，李白也不错，还有更不错那种角度。这种角度就是一个从纵观之父那里来的一个角度。那我首先今天就在分享之前跟大家教一个方法论啊。对，我们看书是要有方法的啊，不仅是你看书的数量，也不仅仅是说你读名著，你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你读马丁路德的论。那基督徒的自由，比如说你读范泰尔的副教学，或者你读霍治的系统神学等等，你不仅仅是，那么最重要的是你要在方法上得利，在方法上得利。就我们现在看书的时候哈，你看任何一本书，你首先从它本身的角度去判定它在世俗的意义上讲，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这书好不好？和同类相比，它怎么样？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这本书它是什么样的角度在批评中国，在评论中国？它是什么样的？它是中国内部在评论中国呢，还是西方评论中国呢？那么它这两者，它是哪一者呢？它的角度怎么样呢？它的能力如何呢？啊，各位，你们的那个。请你们自己把杂音给关掉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关这个啊。对，是哪儿啊？我看，我不知道怎么关啊。对，有杂音啊，有人说有杂音，我不知道怎么关啊。你们自己，你们每个人自己要把你们自己的那个。是自动给关了，好吧？我不懂啊。那么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我要分享的就是传教士的在中国的特别之处啊。对，我说了，传教士这个群体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我们世俗的学者看不到这一点，犹有可说，因为他不信。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哪怕是平信徒，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是没有属天的敏锐，我们就是属灵上的瞎子，我们就是属灵的瞎子。传教士来做这一切，无论他所受的神学教导，还有他的差会背景，还有他本身的神学教义，还有他持守的信仰告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暂且不说，我们不分那么细。但是无论怎么样讲，他总是想来传福音，总是想来传福音。那么在这个事情上，他和一般的学者就大大的不同，大大的不同。这个群体要引起你们特别的注意。所以说，我就说了，你看，这个传教士的传记你要好好的读，传教士写的书你要好好的读。你当然如果懂英文，这样的书就太多太多了，非常多。如果你英文不够好，中文书也够你读。对，我基本上读的都是中文书，我读了几十上百种，就是传教士的。对，那么这个传教士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我们首先把它想成是要来归正传福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些人是以福音为念的，以福音为念的，以福音为中心的。那么另外地方，他来了过后，他感受到文化上的非常强烈的冲击，就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是吧？习惯、礼仪啊，日常交往、语言、风俗，对不对？小到饮食，大到观念，都有很多不同，这对他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这些人他会产生一些新的看见，他到中国来，和你中国人久如自然之食，不闻其臭，是吧？你久住在中国，你看不到中国的问题。久住在你的自己的家，你看不到你自己家的问题，但是外边的人一请进来就看到你家的问题，对吧？所以说你要特别的看重那些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向来观察中国的人士，对，观察中国的人士。那传教士这一块是特别的，它和一般意义上的不同，是吧？第一，和那种特别带着研究目的的人是不同的，带着研究目的的就带有很大的实用主义和短期性，还有他的时间的短期性。那么这样的话，他认知中国他的程度就不够深，就不够深。 行吧， 这是第一点啊。 从你修来的 啊，各位，你们把你们的那个，把你们的关了好吗？对，凡是你看到你自己的那个打开了，你就把它关了，好不好？因为我不懂啊，不要影响讲课，好吗？那么我想讲的是啊，我想讲的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传教士对整个中国和中国文化他的看见是有很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除了我刚才说了他在中国他待的久，第二同吃同住，是吧？他比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家要更加的深入。人类学家他从本质意义上讲，他还是带着研究的目的，他所谓的同吃同住他还是有一种距离感， 这是。 那么你要知道，传教士从本质意义上讲，他是想，他怎么想呢？他想最大限度的进入那个群体，然后去传福音。那么这一点是其他的那种传教士所不具备的。啊，你们把你们的杂音， 张老师，你点一下那个，参会者，然后你看有一个全体静音，有参会者应该在这里面有一个全体静音，对吧？ 啊，有个全体静音是。 对对对。 哦，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师姐妹啊，谢谢，好，是不是已经都静音了？好，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学习传教士。所以说作为基督徒，你要传给中国人传福音，其实你要注意西方人传教士跟中国人怎么传福音的。对，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跟他学什么呢，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你对中国很了解，我们很多中国人很自负，你对中国很了解吗？不了解。对，不要认为说了解。同样的，就像我说了， 你以为你学会会说中国话，你就理解中国吗 ？No， 这是两个概念。你会理解中国文化吗？这是两个概念。所以传教士这一点啊，就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有福音的这个维度啊，有福音的这个维度，所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有福音的维度。所以说我每一次可能会选一本书来分享啊，下一次呢，可能我就会选这个穆亚德的啊，穆亚德的就是大概好像是我中国三十年还是什么来着，穆亚德啊，对，那。我先打在这儿吧，你们自己去买吧。这是穆亚德写的回忆录啊，传教士。穆亚德啊，传教士的回忆录啊，名字我突然记不得了，好像就是，反正是，标题叫《观察》啊，我在中国三十年还是什么来的？对，就穆亚德的啊。那我主要会分享他的谈祖先崇拜，谈祖先崇拜。今天其实我也会谈到，就是这个。谁呢？谈到这个林恩普，他谈到祖先崇拜的这个问题。那么传教士特别的引起重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平信徒也要引起重视，因为传教士他的角度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对，第一他是外国人，他受到文化上的冲击，第二他是传教士，他和那种就是走马观花的人是很大的不同，他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啊？因为我今天分享的这本书是这个林恩普的中国人的气质啊，中国人的气质。我因为这个书的版本是非常多的啊，我觉得我大概翻了一两种版本啊，我觉得这个刘文飞的啊，刘文飞翻译的啊，刘文飞呢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啊，早年我跟他还有联络啊，他在世界文学杂志啊，世界文学杂志，他是如果是这个刘文飞的话，因为刘文飞我知道他是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哈，尤其早年因为我研究里尔克啊，我研究里尔克，他翻译过帕斯切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这个里尔克三人书简，他还送我啊，他还送我，我估计是他啊，我估计是他，这个版本还不错，这个版本还不错，虽然是英文版，但是翻译的也蛮好。我想文飞如果是这个刘文飞的话，我想他的二外是英文，对，他的一外是俄罗斯，就是俄文 OK。 好，那么出版社的话是夷陵出版社啊，夷陵出版社，刘文飞的啊，夷陵出版社，对。那么穆亚德的这个啊，穆亚德这个中国啊，在华三十年的观察和回忆啊，我下次要分享他们，就是要谈祖先崇拜啊，因为祖先崇拜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哈 啊我们很多人很小看祖先崇拜对整个中国人的捆绑，对，很多人觉得说这也是一小菜嘛，我无所谓了，我已经离开家了啊，祖先崇拜怎么对我有捆绑呢？我告诉你骨子里面捆绑你，对。好，这是第二部分啊，第三部分我就分享林恩普的这本书可以让大家看到的几点。第一就是面子啊，大家都知道面子这个事情啊，面子这个事情其实是整个中国人非常非常重视的啊。对，他也谈到面子是吧，而他林恩普特别特别谈到这个面子对于整个中国人的那种捆绑啊，而且他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对，在这个书的第三页，他说为了面子而丢掉性命，这样的事情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但是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因为中国地方官员在斩首时允许身着官服，成为一种特殊的恩种，其目的就是保住他的面子。你读着这些话啊，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说这是奇闻异事啊，这是奇闻怪谈，这是历史，这是事实，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中国的那样一个荒谬程度啊，从历史到现实，超越你的想象，超越你的想象。面子到这个地步，到死了，对，他觉得就是穿上官服就保住了面子。整个中国，包括整个东亚，人都非常重面子，都非常重面子。日本人也是如此，是吧？比如说日本人的，比如说看上去自杀，比如说啊。他觉得一个官员啊，他觉得没干好，他自杀了。那中国人都 就是说啊，你看别人总是支持辱的啊。如果我们不信神，我们当然觉得说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信神，我们当然不赞赏一个人自杀，因为你的生命都是上帝给的，你没有处置的权柄，是吧？对。那么我想说过来，就是整个东亚它其实都非常看重面子，那中国特别看重面子。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李恩普没有从福音的角度来分析，非福音的角度其实大家都看到很多了。各位，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看重面子呢？中国人看重面子是因为这个事情错了吗？是因为这个事情不对吗？因为这个事情做了他觉得说这个事情本身是错了？不是。中国人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说你看你跟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发觉没有，你要知道他经常很注意的是说你说出这句话没有顾及我的面子。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当然应该顾及他的面子，对。但是如果是福音挑战了他，他觉得福音没有顾及他的面子，那当然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场合，你要注意这个人当时的状况，你要注意这个人当时的那种情形，你当然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是吧？你都含着爱心。但是你要说诚实的话，福音本身就是挑战人类的。那么我们有很多时候，事实上我们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歪曲福音、矮化福音、扭曲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愿意去顾及面子，我们顾了面子就把福音给扭曲了。那么你跟别人传福音的人告诉他说，我愿意你知道这不是我个人从我的角度故意来挑衅你，我没有任何一点想挑衅你的欲望、想法和念头，但是我很抱歉，福音它对整个人类都是挑战，那对中国人也是挑战。但是你注意到中国人很爱面子，我们传福音的人也很爱面子，爱面子爱到超过爱福音，所以说你把福音就是偷工减料，是吧？把那整全备的福音偷工减料，这样下来的话你传出一个半拉子福音，是吧？传出一个成功神学，这样其实本质意义上讲，这和那种走遍陆地洋海勾引如教那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对，所以说你必须知道这样一个面子对于那听的人和我们说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心理状况呢？那么李恩普他没有谈到，那我们从福音的角度，这是中国人做任何一件事情他做错了，这件事情错的本身对于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做的这件事情错了过后被人知道了，被人看到了，他最重要，他最看重的是这个，你明白吗？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他内心里面良心被热铁烙过了一帮，他没有良心上的那种亏欠和警醒，但是一旦他做的这件事情被人发现了，被人说出来了，他就暴跳如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面子受伤害了，你明白吗？这就是整个中国人面子观为什么这么强劲的原因。对，事实上我们彼此都在照顾面子，有很多时候丧失了真理本身，面子有很多时候会丧失真理，同时会丧失求真精神。中国人是世界上我可以这样讲，李恩普没有谈到这一点，但是李恩普这本书我总结出来就是中国人的求真精神是世界上的民族当中最稀缺的、最少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中国人，是吧？待会儿我会讲到亲信，是吧？他信儒释教，是吧？早上信儒教，中午信佛教，早上晚上信道教，他一点都不觉得。为什么呢？他完全是押宝，他不求真。所以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以后要向那些要 觉得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的人，或者自己是一个道教徒的人，不是说哦，你有信仰，我也信仰；你有信仰，我有信仰。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是我们都是信仰。我告诉你是信仰，我承认你那个是信仰，但是你那个信仰可能是轻信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那位神是不是真的呢？那么别人就问说，你基督徒，你的那位神是不是真的呢？好 ，OK， 各位你们就要注意，你的神是不是真的？当别人反驳你的时候，你怎么样证明？当然，因为我们神的真，首先不是我们证明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神也并不是说，没有告知我们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对吧？无论是特殊启示还是普遍启示里面，都有很多来告诉他是独一真神。所以说这个就你就要说，只有我这个是真的，独一真的，独一，是吧？世界上两个不相同的东西，两个矛盾的东西，不可能同时为真，是吧？你说你那位是神，那我只有意思，不好意思，那我只有说你那是假神。那他就会跟你争辩说，为什么你说你那是真的，我这是假的呢？那我就告诉你，这一边就是一个求真，这里边就是要拿掉你的面子。事实上，你很多时候传不进福音，你说哎呀，懒得谈了，还不谈了。那么事实上，你遇到这样的人，你应该温柔谦卑的，就是你告诉他，如果那位神是假的，你就不要信，不要信。你信得越真实，那越虚假；你信得越真实，那越是偶像崇拜。对，这个你比如说你遇到藏族的磕等身长头的人，他在外在形态上他比你近前的多，外在形态的近前，天主教的那些修道士外在上的近前要比你近前的多。对，你发觉没有，你一个人如果不对付你内心的罪，你内心的罪不得到长期的持久的那种对付，你甚至放纵你内心的罪，你有些时候反而愿意在外在形态上做出一些好行为。对，因为那样更容易，那样更容易。我告诉你，你与你罪的征战其实要困难的多，你要让圣灵在你心中运行改变你，和你到修道院其实容易的多。这一点你才能理解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在外在形态，他在修道院中修道士的，他的奥斯丁修道士的时候，他已经是那里边非常非常厉害的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平安呢？他的良心不自由呢？就是他被罪在内心里面使他不自由。虽然他做的外在形式他已经做好到一个地步，他都是同类修道士当中最好的了，但是他依然没有平安。对，那就是他的良心是敏锐的，没有被像被就是热铁烙过的那种良心啊，已经麻木了。很多人的良心是麻木的，而且他的对比是他周围的人，他觉得哦，我还是个好人。你对比你周围的人，那当然你可能是个好人，但是那种对比有什么用呢？对认识你的罪有什么用呢？除了增添你的自义和自嗨以外，那有什么用呢？没有什么用。尤其是我们信了神的人，你每天都要盯住神，你不是看人，你看人你肯定说哎呀，张三啊不怎么样嘛，啊，原来我都还觉得好啊，然后你就开始对自己的灵命好高看，然后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就特别的哦，觉得说哦，你看我还不错啊，怎么样？事实上，你看人，那当然我告诉你，你肯定会看到自己不错的一面，对。但是你看到神，你就知道，确实我们是如假包换的渣子，对。那么这一点，面子主要是我们的罪被发现了。被人揭露出来了，对，中国人就是这样。事实上他并不是说这个罪本身值得他厌恶，他并不厌恶罪，他并不痛恨罪，他并不痛恨这个错误本身，而是痛恨这个错误被发现了。 你发觉没有？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表面看上去中国人都很痛恨贪官污吏，对不对？你真正痛恨贪官污吏吗？你真正充满正义吗 ？No， 你痛恨的是那个位置，不是你。为什么局长是他，不是你？你痛恨的是贪污腐败的那个位置，为什么不是你，而不是他？你不是痛恨贪污腐败本身，你不是。往往中国人的正义感爆棚，他很嫉妒，他嫉妒的是那个位置不是自己，而不是他真正的正义。所以我们要常常知道你是到底是正义爆棚呢，还是你的嫉妒心发作了呢，是吧？所以说中国的网络上那些痛恨贪官污吏的人，他是真正充满正义吗？他是真正痛恨贪官污吏吗？他痛恨贪官污吏那个位置不是他。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景况、道德状况和道德现实，绝对不要高看。好，这是第一个关于面子。第二个就是关于轻信与缺乏信任。轻信与缺乏信任，那么轻信与缺乏信任啊，你看棉普是特别的谈到这一点啊，尤其是在最后几章当中啊，特别说到，谈得非常好啊，而且是棉普的写作方式，他确实是更像一个作家，而不像一个传教士啊。他有些时候写的太过幽默，太过幽默了过后，给人感觉到有点反讽，反讽就会让人受不了。对，就是所以说他的书为什么销量那么大呢？就是因为他有那种轻微的幽默啊，其实还不算那种特别的鸡翅鸡粉，就是还是顾忌读者的接受度，也顾忌将来中国人读到这些的那种状态。但是呢，他和其他传教士很大的不一样，他说的更加直接，而且有些时候也难免有一种就是那种反讽。那反讽的话，你读上去，尤其是你的民族主义，你自身的那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脓疮发作的时候，你身上国家主义的那种脓疮发炎的时候，就是你这种那种灌了脓，是吧？灌了脓的那种状态，你读到这种句子你会受不了，是吧？但是第25章缺乏诚信啊，缺乏诚信，第24章互相猜疑，这个是他写的非常非常好的，互相猜疑和缺乏诚信，其实本质意义上讲就是轻信和缺乏诚信，轻信和缺乏诚信。那么一方面中国人是轻信的，你叫他信佛教啊，你只要跟他关系好，他扭不过你的面子，他可能跟你一起啊去，因为信佛教不需要对付自己的罪，也不需要什么仪式啊，去与不去无所谓，你跟他寺庙是吧，或者你跟初一十五你去烧香是吧，这些外在形态简直是太容易了，是吧？道教也是如此，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啊，好吧啊，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叫我去我跟着去，是吧？对，什么就是水浒，就是水浒啊，对，就是活和本圣经当中啊有专门的说的啊，就是水浒啊，就是水浒啊。那么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就是事实上你比如说你给他传基督教的福音，那如果是你的好朋友，他觉得扭不过面子，他要跟你来教会听福音，或者说怎么样啊，听你来分享福音，首先你要感谢神，然后你感谢神给你这样一个机会，是吧？对，因为很多人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你，但是你渐渐的你要告知他我们的信仰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就是我们都是希望神带领，是吧？靠我们人是没办法行出来的。对，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中国人一方面是轻信的，与我刚才说的好面子和求真不求真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不求真嘛。你看为什么我们每天啊，我的微信圈大概有几千人，有很多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你每个月 应该总结一下，你这个月转的微信圈有多少是造的谣，有多少是没有考验过的信息来源，有多少是随同大家一起转。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转的所谓的名人信主，是吧？就像前不久传贺卫藩信主，是吧？就我们很多朋友是因为高兴贺先生信主，但是事实上信息源总不总缺，有没有多个来源，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要听到街上的一个乞丐信主和听到霍卫藩先生信主一样的高兴，否则的话你就应该想一想你的信仰，难道你的神还不足够伟大，需要 有几个伟大的人来信你的神才伟大吗？你的神谁信谁不信，说白了这个都是他预定的，对不对？而且时间多久信都是他预定的。他伟大到一个地步，他掌控一切，所以说任何人信神不能增添我们神的荣耀的一毫，没有一个人没有，对，所有人都是不配，不配，神不拣选，神不关照，神不引领，没有一个人真的信神，是吧？这个圣经当中都说了，没有一个寻求的，是吧？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是说你每个月你应该注意，你应该检查一下，你应该形成一个习惯，你看我转到微信圈的消息源是不是正确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消息，不，你不要觉得说哦，这条消息是在批评政府啊、哦，我很讨厌啊，这个消息是在批评警察，因为他逼迫我，我很讨厌。我告诉你，他逼迫你，神要叫他交战，但是你转假消息，你要交你的账，你不能被你的情绪所左右，对吧？那个真是不是真的非常重要，是吧？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当中说的，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你们经常把这些话当成比喻吗？这些话不是比喻，这些话是命令，这些话是事实。我们基督徒是要这个世界上最为求真的人，最相信真实的人。对，那么相信真实，你当然你知道说从绝对真理来的真实那是绝对的，那么事实意义上的真实我们需不需要看重呢？我们也需要看重，对不对？哪怕这个信息是批评政府，但是它来源不真实，它信息不真实，我也不会转。为什么呢？你要求真呢。对，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轻信是不好的，无论何种意义上的轻信都是不好的。圣经当中说了，我的民因为没知识而灭亡了，这就是灭亡。你看一个人转微信圈你就看得出，其实本质意义上讲看得出他的知识，也间接看得出他的灵命、当然微信圈会不会装呢？也会装。对，我说间接就是在一定意义上看得出来，但是不可以拿这个完全去判断，是吧？但是你明白吗？转假消息，每天不停的转假消息，我觉得啊，不仅不求真，而且灵命肯定是，就是至少是不定精神，不安稳，没有平安喜乐，没有在磐石当中，没有在磐石当中，那种随着每天的政策，随着每天的你完全被中央电视台所左右的，是吧？他播一个信息你就去转一个信息，你完全成为他的阴生虫，你是在藏在磐石当中呢，你还是在哪样当中呢？是不是？对，那么这一点就是不能轻信。第二就是缺乏信任，缺乏信任也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到今天为止，是吧？那些不信的人知不知道中国缺乏信任呢？当然知道，研究经济学的人你要知道说他要研究信任度，研究比如说合同的执行力，是吧？你的合同能不能够执行，你的合同怎么样，为什么没有执行了，它的诚信度有多高，是吧？那北大的社会学教授 那个郑业夫，郑业夫就专门说过，中国人的信任度不超过家庭。你发现没有？这其实，但是郑业夫这样的人非常聪明的人哈，对，非常聪明，对，我读过他很多书的，是吧？对，就是那么很聪明，但是他不认识神，他只能提出，只能看到这一点，只能看到这一点，就是他看得到病，看得到出了病，看得到有病，但是他开不出药方，他开不出药方。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解决，我可以这样，整个中国人啊，整个中国人一生你耗在人际关系上，彼此的不信任度上，我可以这样说，你从这一点你真想透了过后，如果你要没不认识神，你感觉到悲哀极了。我以前不认识神，我感觉到中国的人际关系，我一生我花90%在处理人际关系，你说我悲不悲催？但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啊。有些人就说，你看啊，只要中国怎么样了，中国可以马上产生50个乔布斯，500个乔布斯。我说我告诉你，这一点必须要解决诚信，必须要解决安全感，对吧？诚信与安全感也有关联，待会儿我会讲到。那么这个诚信问题，诚信问题怎么来的呢？是吧？你为什么你信了主过后，你为什么遇到基督徒你马上油然而生亲切呢？你本来都不认识这个人，你听说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啊，然后你就马上跟他一起谈谈神谈福音，然后马上就非常非常的高兴，是吧？然后马上就接待他，你为什么呢？你八竿子打不着，你离他5000里，是吧？你姓汪他姓杨毫无关系，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那么快能够超越家庭呢？因为家庭是来源于人血，家庭的信任度来源于人血，就是人的血的浓度，是吧？啊，你的人啊，你跟他是父子关系，你跟他的亲戚关系，你的血的浓度，是吧？所以说香港港台跟我们捐钱，跟大陆灾区捐钱的时候，就血浓于水。如果没有血浓于水，你怎么办呢？对，你的血跟他的血完全不一样，根本都没有什么浓度，你怎么办呢？那你靠的是什么呢？你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你跟他，你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彼此相信，虽然我们都是罪人，虽然教会里面有很多争执，虽然基督徒有很多互相的论断，基督徒怎么样，但是你若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要常常为此感恩。你知道说，我跟张三本不认识，毫无血缘，我甚至跟张三不是同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是同一个神，一喜一信一主的，这样同一个神之里面的同一家人。这就是跨越了民族，跨越了种族，是吧？这就是以弗所书当中说拆掉了那种就是世代的冤仇，废除了世代的冤仇，拆掉了那种高墙。只有如此才能解决问题。当然谁呢？民谱，因为他写个智宁西报的，他写给一般的民众看的，他没有谈这问题。但是没谈这问题你就谈不透啊。事实上当然，但是呢，我们今天来看他写中国人缺乏诚信，包括互相猜疑，还是依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那种看见和一种特别的不同的寻常的地方。但是你说从福音的角度，你就知道说中国人为什么解决，到今天为止中国人都是一盘散沙，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有很多人是想通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爱这块土地，爱这个民族，爱这个语言，爱这个文化来凌晨。但是如果你通过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你就会形成国家偶像崇拜，对，这是很危险的。形成就是这些，什么叫偶像崇拜呢？就是你爱的任何东西超过爱神，那就是偶像崇拜，对吧？就这么简单。你爱你妈超过爱神，那也是偶像崇拜。对，你爱任何事物，你爱钱，是吧？超过爱神都是偶像崇拜。你爱国家，是吧？你看三字的那种荒谬，爱国爱教，他根本都不说爱神，把爱国放在前面， 这不就是搞偶像崇拜吗？对不对？国爱该不该爱？该爱。族群该不该爱？该爱。文化该不该爱？该爱。怎么来爱？第一，不能高过爱神。第二，福音圣经是绝对的判定标准，他抵触圣经，那他就应该受批评，哪怕他是中国文化。对，因为福音，唯有福音是绝对标准。我早都说过，我说世界上有5000亿册书，它加起来就不会超过一本圣经，因为那5000亿册书都包含着一定的相对真理，它加起来，相对真理加起来，它不可能超越绝对真理。只有圣经是绝对真理，只有古兰经不是，佛经不是，道德经不是，道藏不是，这些都不是，只有圣经是绝对真理。那么这当然，所以说你看你的信仰，你信主了过后，为什么你的脾气也改变了，你对人其实更好，但是你为什么那些人更加的反感你呢？他不是反感你本身，他是反感你信仰的那个东西的绝对性。那没办法，你如果反感我福音的绝对性，反感我神是一个绝对的神，是独一的神，是排他的神，那我没办法替，我没办法向你道歉，我只有说要求神让你降服下来，因为你再怎么样厉害，你就是爱因斯坦，你也不是神，你就是牛顿，你也不是神，你的思想与圣经相比，那差距不是一般的，那是本质性的差异。OK， 任何一个人都如此。所以说，一方面中国人轻信不求真，另一方面中国人又不缺乏互信，互相的不相信。所以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扯皮成本是最高的。中国这个族群扯皮成本是最高的，扯皮成本有很多时候，我开玩笑说，你如果把中国族群的这个扯皮成本能够算出来，能够用经济学的公式能够算出来，你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这中国人耗的这上面的这些实在是太多。人生你想到这一点，你如果还不认识神，你都想到这一点，你都绝望。哪怕那些看上去成功的人，有钱的人，有权的人，事实上他们耗在非创造性的那种人际关系上太多太多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搞好各种各样的关系，耗掉了你人生绝大部分的美好时光，是吧？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那么我说了，圣经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到，就是因为圣经它的绝对性，它的绝对性是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看见，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一点你就知道说，你最重要的是不是跟某某领导搞好关系，也不是跟谁搞好关系，而是跟上帝搞好关系。但是你跟上帝搞好关系又不是贿赂他，上帝不缺什么，世界上的东西他都不缺，万事万物都是他造的，那对上帝你怎么样跟他搞好关系呢？是吧？我们一般搞好关系就是贿赂，然后呢耍手段，是吧？玩手腕，这一切，但是你跟上帝这一切都没有。但是你作为基督徒，你要跟上帝搞好关系，那你最重要的是你学习神的话。那你越学习，你越容易在灵里面和弟兄姊妹彼此相通，彼此相信，因为你有信望爱，你有盼望。那第三点就是麻木冷漠没有同情心啊，就是他说中国人确实也是如此。我首先要说我本人都是这样的人，是吧？因为我们看到的痛苦太多了，我们看到每天发生的这一切糟糕的事件确实太多了， 使得整个中国人觉得说都是如此。对，然后所以说你看那不幸的人，比如说龙应台先生啊，龙应台女士，龙应台女士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你发觉没有，其实他背后他当然没说出来，其实意思说中国人你的良心在哪去了，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是吧，你的良心其实本质意义上讲就是麻木，对，你见得太多了，你见太多了过后，你每天看到很多让你很不舒服的那种东西过后，你就良心就越来越冷漠，越来越麻木。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其实也塞住了我们那种公益的，塞住了我们那个公益的心，对，塞住了我们的爱心，就失去了我们起初的爱心。这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那当然你的爱心，你爱人并不仅仅是做表面，你不是陈光标，也不是学雷锋写在日记上你做的好事，因为左手做的事不让右手知道，你做的事上帝必纪念，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并不是要去求人纪念你。所以你看你作为基督徒过后，你行事为人做好事你有没有改变，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别人要是人没有人感谢你，你是不是很失落，你要是很失落就要回到神面前，对，你要知道说神会纪念你，因为你做的任何事神都知道，你的好事坏事所有的一切他都知道。神若不能使你满足，那你做再多的好事都不能使你满足，对，你做越多的事如果不能在神那里面得满足，你做的好事越多，那么你越会自义，越会损伤你的灵命，越会道德主义，越会就是被上工所捆绑。这就是为什么因信称义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这并不是说你去做好事不对，并不是说不需要去做好事，并不是说不需要去凿棺凿眼，而是说你做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要被对付。你的内心做了过后你觉得说啊，我总算做了，我做的比张三还好啊，你比如说你奉献了，你奉献了过后你说啊，我反正是奉献了，张三奉不奉献，张三哦，张三某一次没有奉献，你就感觉到自己比他高，那你要想一想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奉献是甘心乐意的，是吧，你奉献上帝当然是知道的，是不是，所以说你做任何好事这是你一个人重生了过后你必然要做的行为，你做了过后不是说你做的好事不可以说，你说的时候是在为什么呢，你说的时候是为了向别人炫耀你做了一件好事你比别人好吗，若是如此就不当说，若是你说了这件好事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人去做好事也容神宜人，那么你这件好事就当说。所以说并不是好事本身变成你的偶像，你明白吗，说哦，你做的好事一定不要让所有人知道，不是这样的，不要在这个事情上，但是也不是要莫名其妙像陈光标一样喊传媒来啊，你看我又做一件好事，那也不是那样，那你做的好事首先你是要求神纪念，第二你为了人，为了荣神宜人，你为了荣耀神，你为了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做好事，那么你说我某次做了一件怎么样的事情，那么神很喜悦你这样把你的好事说出来，所以说并不是说你做的好事本身哦，非得要藏着也掩着，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做了过后就到处去说，你看我今天又做了一件，我前天又做了五件，不是这些意思，说这个意思上讲你就知道说你的同情心要被对付，你不能麻木，麻木是不好的，但是你的同情心你做了好事过后你又到处去自吹自擂，那也是不讨神喜悦的，这就是你一方面不能麻木，另一方面你又必须去做好事，对，两者你要形成一个从圣经而来的均衡度，要从福音的整全度来观察来观看，你才知道说，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你信神了过后做好事是不够的，还要用好的方式来做， 用好的方式来做是不够的，还要有好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你自己呢，还是为荣耀神呢？还是求神纪念呢？还是求人点赞呢？你的动机，说白了，基督徒说，我以前我不信神之前，我记得一个社会学家叫甘多塞，他说做好事是不够的，还有好的方式来做。我就写在文章当中，我觉得这话真是太棒了。我信神了过后，我又在这上面又加了一句说，做好事是不够的，还要用好的方式来做，有好的方式是不够的，还要有好的动机。对，这样你才知道说你的行事为人越来越讨神喜悦，那么你才不麻木，你才不冷漠，你的公义之心才不能被这个社会的那种糟糕的大水给浇灭。对，事实上这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徒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周围看到的不公不义实在是太多了，每天你都会让你麻木。但是这个你要求神提醒，不可以停止在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这一点啊，连恩普专门花了这个时间说中国人是麻木的。对，麻木的确实是因为受压抑，一方面啊，一方面他没有表达的空间，自由空间没有；第二，受压抑；第三，他们长期处于那种就是温饱状态，为温饱而生存，每天早上起来吃什么喝什么，是吧，当成他唯一的目标。你说这样的状态下，你说他怎么办呢？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问的话当中说你吃了吗，是吧？今天都还是你吃了吗？你要知道，这就说明中国人吃是中国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所以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就是一种偶像崇拜。说你某种样讲，你中国人非常唯物主义，你非常世俗唯物主义，你非常的世俗化，你非常的公益主义。然后你看到没有，你追求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然后你还觉得民以食为天，你现在吃饱了你就停留在这个位置上，民以食为天，你觉得说、非常好了。对，那你如果说你仅仅停留在这一点，吃饱了就行，那这是不够的。对，那这是不够的。说这一点的话，林恩普他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那么这是第四，就是保守。中国人的保守啊，说到保守，你看我们以前都是激进主义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叙事，一听到保守两个字，你就觉得保守两个字就等于反动，是吧？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就是保守就是反动，是吧？但事实上你看到没有，就是激进主义者都喜欢说这句话，看上去一说你保守你就一无是处了。但其实保守这个词它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对或错，它是一种表达状态。你看到没有，你要保守的是什么呢？你如果保守，你看圣经当中哪些人最保守？法利赛人很保守。你看到没有，法利赛人保守，他保守就是一定是错的吗？ No， 不全然。但是他为什么受到耶稣基督那么多批评呢？是吧？特别是马太福音23章，是吧？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保守了不该保守的，而那该保守的那古旧的福音，那磐石，那绝对真理，他却不去保守，保守那人的遗传。对，事实上整个中国人的保守是保守的人的遗传，哪怕你保守的四书五经，事实上很多人也不是保守的这个，即便你是保守的四书五经，你保守的也是人的遗传，不是绝对真理。唯有绝对真理你要保守，你要 reform， 对不对？你要归正，你要重回。那么非绝对真理，那么有些东西它确实对我们是，对协助我们保守绝对真理是有好处的，那部分我们该不该保守？那我们该保守。对，如果那部分抵触我们保守绝对真理，那部分保守就应该被去掉。保守的尺度是你保守的是什么东西，而不是保守本身的问题。 你保守的是世界上的绝对真理，你保守的是古旧的福音，是吧？两千年前讲的福音和今天一个人讲的福音，它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你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你跟一个牧师，你讲的福音和大公使徒教会所传讲的福音出现很大差错，那我告诉你，你讲的就不是古旧福音，那你讲的就不是保守。对，所以说这一点，中国人他为什么保守呢？第一，中国人在农业社会，对，他所受的视野的限制。第二，农业社会他的慢动作就是非常慢，非常慢，变化比较小。第三，中国人的探索精神，探索精神其实联系到刚才的，比如说这个求真，比如说缺乏信任，比如说互相猜疑，这些都是使中国人的求真精神受到伤害，使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受到伤害。那么这个意义上讲，也使中国人向内卷，就是内卷啊，虽然是最近几年的，最近几年才形成的啊，这当然是学术圈来的，学术圈来的一个词语啊，这学术圈来的词语，就是一个华裔学者叫黄宗智啊，研究整个长三角和华北整个中国农业的内卷啊，他所用的词汇，并不是我们今天大家一般意义上的内卷的这种词汇啊。对，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你必须明白，就是你的保守，如果不是保守绝对真理，你就要警醒精神。如果你保守的和绝对真理是冲突的，你保守的这东西你就应该放弃。如果你的保守，你保守的东西和你的绝对真理是协调的，那这个就应该保守。但是不要出自于自己没有见识，不要出自于自己不求真，不要出自于自己没有安全感，不要出自于自己对自于自己的舒适区的那种一种贪恋而保守。但事实上我们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中国人其实他很难去信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有太多的挑战，信了过后又不会马上给他带来现实主义的好处，所以说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但是基督教我可以这样说，基督教是世界上可以说最经得起各种批评、论断、评论，因为他是前辈，他非常有逻辑，他极其有逻辑，极其强大，他根本都不害怕。所以说，当我们基督徒跟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当你辩护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你辩护的时候失去了你温柔谦卑的那种态度，你辩护的时候特别的让你抓狂，不要处于这种状态，因为你的上帝不需要你这样去辩护。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上帝是那胜过了这个世界的上帝，是不是？对，你辩不赢某某，你的上帝并不会倒下去，你明白吗？你辩不过一个著名的人，你辩不过英国的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和这个科学家道金斯，你辩不赢他，你会觉得丢脸吗？我今天如果要跟他辩了过，我辩不赢他，我不会觉得丢脸。为什么？我当然是输了，我承认我输了，但是我的神会输吗？神永远不会输，神输了那就不是真神，那是假的，明白吗？你的神要靠你去维护他吗？你当然要为你的真道辩护，但是你的神不必需要你气急败坏的去为他辩护。你的神用得着你这样去吗？你是谁？你的神是怕被对方骂倒的神吗？ No， 一点都不。你哪怕一句话不说，你的神也是胜利的神，因为他是万王之王。OK， 这是第四部分啊。第五部分，缺乏公共精神啊，缺乏公共精神。其实你要看林普的这本书，今天看来他依然一百多年前写的啊，中国人的气质，他今天依然对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都是依然对中国人是有用的。缺乏公共精神， 缺乏公共精神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也缺乏公共精神，对，基督徒经常觉得说啊，是我们要救灵魂，那我们对这个世界需不需要参与呢？我们需要参与，我们需要进去。基督徒并不是像佛教徒，哦，我要住在野外去，我天下名山深藏多，是吧？我要到著名的风景区去，我要把自己关起来，是吧？我要远离尘嚣。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正进入这个世界，就像加尔文说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对，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那么我想说的是，基督徒，你既然要进入这个世界，你要进入这个世界，你像羊进入狼群进入这个世界，你向别人传福音，你没有公共精神，你没有公共参与，你对公共精神、公共参与这些没有基本判断，你没有基本的政治学常识，比如说你对权力，你对 power 和 right， 权力和权力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你跟别人聊的时候，你一塌糊涂，对方怎么样跟你聊呢？尤其是现在很强调自身权利的现代人，是吧？动辄说这是我的权利，动辄说这是我的权利。那你告诉他权利和权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有这个权利？为什么同样我跟你一样有这个权利，但是我处理的方式是这样的，而是跟你不一样？基督徒，你有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是拿来舍的，是吧？你有些东西，这个东西是该是你的，但是你可以舍弃，你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舍，对，而不是说这是我的权利，那是我的权利，某某又是我的权利啊，睡觉是我的权利，吃饭是我的权利，走路是我的权利，这是不是你的权利呢？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作为基督徒，你有些权利你可以舍，对，这是何等的妙啊，是吧？我不信神之前，我天天就是权力至上的这种人，对，觉得这是我的权利，那是我的权利。那么我想说的是，你要有这种公共精神，这样你传福音，你才在这个时代，你才知道说很多对和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法律，法无禁止居其可，就是 法律没有禁止，从外在行为上都是许可的，都是许可的。比如说你这个事情，你本来没有偷税漏税的法律，你本身有漏洞，那么有人就可能没缴税，在法律上他有没有问题呢？在法律上他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更高，对吧？你知道这个法律本身可能都有问题，但是你法律你为什么还要遵守呢？当然法律最终，如果这法律让你不信神，那你就没办法遵守，是吧？这就回到使徒行传4:29了，是吧？听从神而不听从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对，就是，但是若非如此，那么你很多东西你都是听的，你都是听的。所以说你必须要分别清楚你的公共精神，你确实你要参与。那么基督徒怎么参与呢？基督徒你参与公共生活，不是凭血气，不是让别人觉得你勇敢，也不是让别人觉得你公义满怀，不是，要让别人知道说你是温柔谦卑的来去爱人，你在这个事情上去指出对方的错，指出对方犯了错，但是并不是出自于你的血气，对，而是出自于你的爱，出自于你对灵魂得救。说白了，你参与公共生活的目的也是出自于使更多的人通过你参与公共生活而他们来认识神。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就是做得不好。那我们举马丁路德金，对，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是一个牧师，他参与平权运动，他讲我有一个美国梦，他取得了很大的社会点赞，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马丁路德金未来跟神交战好交吗？未必。各位你明白吗？因为他的身份是掌管天国钥匙的牧师，那个时候他没辞职，他去领导平权运动，这个是一个身份上的，这是一个身份上的落差和身份上的错落。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马丁路德可不可以领导平权？可以。辞掉你的牧师，你是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可以。 但是你是牧师就不当如此行。对，这个就是你，当然并平信徒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平信徒，你是不是孙中山是平信徒？孙中山你看，李提摩太这种自由主义神学是吧，这种福音社会福音的传教士，他都反对孙中山推翻清朝。对， 你要知道为什么他反对呢？你说按道理上讲是吧，他们在万国公报，在教会新报里面，那上面啊鼓吹说清朝这样不行那也不行，但是他为什么反对孙中山推翻呢？因为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上帝的权柄，你用武力其实本质意义上讲是用武力去来提前使用上帝根本都没有赋予跟你的这个权柄。这当然这里面谈起来是非常难谈的，对，这里面要涉及到比如说潘霍华是吧，就是彭霍菲尔，还有涉及到比如说凯波尔。对，那今天我不是来讲政教关系，也不是来讲处理政治关系，我只是在这里边稍微谈一点公共精神。那么中国人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公共精神，要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的前提是要他们有机会认识神，你的前提是要荣耀神，不是荣耀自己。这和不信的人这一个巨大的差异要随时想得到。若是你做这个事情使你学气很勇敢，你得到了荣耀，而你的神受到了亏损，你的福音受到了亏损，你的信仰受到了亏损，你就不当去做。这就是基督徒的公共精神。基督徒要公共表达，那种不公不义要表达，但是你要时常引领那些人知道说，在地上没有绝对的公义，唯有天上那公义。所以说特别要这样的情形下把他们领到神面前。好，那么第六一点就是缺乏精确啊，缺乏精确，就是整个中国人是缺乏精确的啊。这个也是，其实今天中国人都是如此，干任何一件事情是吧，写文章的时候喜欢用，经常就会说我们，其实就是他一个人，他就是说我们，其实他谁也不能代表啊。他说我代表全国人民，我代表成都市人民，你代表谁？你是谁？是吧？经常说话都不知道自己说话的范围和说话的尺寸和说话的那种清晰度。说白了就是整个中国人缺乏一种基本的逻辑训练，他没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这种分别。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基督徒要特别的知道说，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跟他别人谈的时候，那么比如说你跟他谈福音，他说啊，你谈什么福音呢？我谈的是101洗发水的福音是吧，那你就告诉他这个福音和那个福音是两个概念，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这是初始如生的福音是吧，这是使你得救的福音，这是使你得永生的福音，不是使你头发脱了过后再生的福音。但是这个福音可不可以使你头发再生呢？神若许可，那当然是完全可以，对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你就知道说你必须要知道说精确，精确的话求真精神、科学精神、逻辑能力，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我们中国基督徒在这些地方也是比较差的，对，所以说有很多人一看说基督徒有人看我在网络上讲逻辑学，他觉得说很惊讶，说啊，你都信神的还讲逻辑学。我说好像你觉得好像我们的神是没有逻辑的是吧，我说我告诉你，逻辑也是神造的，对，那是神赋予人的，对。那他当然觉得说哦，你信仰好像是绝对反对理智的，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不反对理智，我们的信仰不反对逻辑，但是反对你把理智当成神，把逻辑当成神。对，所有的神赐我们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你要用在恰当的位置、恰当的地方、恰当的时间，而不是以此为高。就像有些人比如说你的才华 你的才能很好，但是你的才能又怎么样？你的才能是神赐的，是吧？对，你要为他所用。那么这一点就是你要精确。那么这一点的话，后来你看去留过学了过后回来啊，福实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大家都知道，我估计现在好像中学里面都还选的有，好像差不多先生传。对，显然福实肯定也是去美国，他受到这种求真精神、科学精神，包括理性主义。但是很遗憾，他后来其实就是受了泛政的神面论啊，包括走到那种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那种地步哈，无神论的地步，或者再温和点说，就是进入了一个不可知论啊，不可知论。那么在这一点上的话，很遗憾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要尽最大限度的去精确，最大限度的去精确。那别人就问说，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什么事呢？你说要精确，你给我精确一下，这三位一体怎么回事呢？那我就告诉你，我没办法精确这件事情。对，就是事实上，精确不能在所有的事情上去精确，但是尽量在那看得见的事情上，能够精确的事情上去精确。但是你如果把精确凌驾于在一切之上，乃至于我们的神之上，这就是错了，这就你做不到。你必须承认你的有限性，哪怕别人给你传福音，他问了这个问题让你回答不了，你也必须告诉他回答不了。我有一次跟一个知识分子传福音，他就是这样问我，他知道我能讲，我能说，我也有理智。他说那三位一体你给我讲一讲，他的理性在哪呢？那我当然也跟他讲，从这个使徒信经、加克顿信经，然后讲奥古斯丁怎么样啊，包括教父，讲了过后，那当然他觉得说还是没说服他。那我说是，这个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一个奥秘。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说他是奥秘，圣经上会不会说有些是奥秘不告诉你们？你的神会不会这样直接告诉你说有些是奥秘你们要谨守啊，你们要顺服？我说当然有了。他说那你说来听听。那我就给他背这个生命记29:29，我经常背这一段。那隐秘的是属乎我们的神耶和华，那明显的是属乎我们子孙和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守律法上一切所说的话。好，结果这个朋友说啊，这个圣经真是想得周全了。我说是啊，他知道我们人的小技巧啊，是知道我们那种小九九啊，知道我们各种各样的抵挡不幸啊，他当然知道啊。也很感恩啊，我这个朋友在进一步的悟道啊，但是以后要希望他能够更深的认识神啊。那么第七就是排外和轻视外国人啊。排外这件事情啊，中国人可以这样说哈，你不妨说的绝对一点，好像是从娘胎里面带来的，对，就是生下来就排外，生下来都觉得说自己是对的，自己的文化高大上啊，其他都是野蛮的人，是吧？中国文化也是华夷之变，而在古代的疆域啊，就是疆界、地理界限都是不清楚的，都不像今天啊，要划界、要划界庄。但是中国古代不是这样啊，我可以这样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各位，中英南京条约，你看我们现在一般人说这些都是不平等条约，错，明白吗？因为整个中国古代的治理体系就是那种不出五服的，不出五服啊，一般人理解不出五服就是血缘上的不出五服，其实有地理疆界上的不出五服，包括不出九服啊，地理疆界上啊，中国古代每隔500里它就会变化，侯服店要荒， 对。 但我不一定记得很准确啊，我记得好像是啊，分这五个步骤啊，离得最远的它就是荒僻的地方嘛，荒僻的地方是不是？对，荒僻的地方离得越远就跟它关系越来越亲，越来越远，越来越疏，越来越疏。说白了，其实离得越远，中国古代它的优越感从哪来呢？它的优越感来源于它的文化，因为整个中国的地理界限，你周围的，是吧？你周围的无论是蒙古还是朝鲜，还是日本，还是缅甸，还是阿富汗，还是老俄等等，这些文化在中国古代都比中国低，而且俄罗斯也非常低。那个时候中国有古代文化的时候，俄罗斯根本都不知道还在哪。对，俄罗斯真正兴起的时候，俄罗斯大公国在十世纪十一世纪的时候它才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宋代了。大家知道宋代的文化高度，是吧？我们一般都认为汉唐厉害，其实宋代的文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是吧？你看日本的学者，比如宫崎市定，他们这些的研究你就知道，是吧？那是很不一般的，很不一般的。那么事实上整个中国文化，它确实它除了佛教短暂的那种异质性啊，短暂的异质性来对中国形成了一点冲击以外，长期以来都没有受到具有挑战性的强抗的具有挑战性的文化对它挑战。在鸦片战争以前基本上都没有，明白吗？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中国文化的自大，中国文化的自嗨，它的统治学政治统治上的原因和文化上的原因。这从文化地理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古代它是从文化的角度，离自己越远就越没有文化，越是蛮夷之邦。对，它是这样来封的，通过那种侯服殿要荒，就是不处五服，是吧？对，血缘上的不处五服，比如说如果以我自己为中心往上面推，是吧？往上面推，比如说以我为中心往上面推，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往下面我的儿子，我的孙子，那就是不处五服。那以我为底，那么上面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我的高祖，就叫不处五服。那么前面的五加面后面的四个，那就是不出九服，也是一样的。那么整个中国其实没有受到异质文化的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冲击，可以这样说，中国受到异质文化的强大的冲击才200多年的历史。对，所以说中国的保守自大自嗨到今天为止，包括好多个自信这些话，这都是其来有自。这种排外当然是没有眼界没有眼光，这种排外当然是自嗨，是吧？把西方看得小，是吧？看得弱，看得不足道，是吧？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连很多人就认为说西方的文化都是物质意义上的文化，它是蒸汽机开始怎么样的，工业革命怎么样的。比如说像梁启超这样的大儒，是吧？这样的著名的学者，他写的《欧游新引路》，是吧？回来过就说：“哎呀，西方出了问题，包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就是他们远离了神。但是，无论西方人写斯宾格勒写西方的没落，包括梁启超这种写《欧游新引路》，说西方出了问题，不要去找西方啊，西方不是我们的借鉴。”当然西方的问题在什么呢？在远离神啊。两次大战都与德国有关，德国深深的卷入，德国是开动者，就是德国很早的远离神。对，好，那下面还有最后一个，就信仰和祖先崇拜啊，信仰和祖先崇拜。那祖先崇拜呢，我会在下一次的时候也希望能够更深的讲啊，但是今天会讲到一点。我觉得就是说祖先崇拜包括孝道， 那我说比如说像和合本啊，很多时候人们把和合本就是对和合本有很多批评，但是我认为很多人对和合本的批评都没有批评到点。翻译成中文，其实在和合本上我认为翻译的最不好的就是你们要孝敬父母。孝这个字，孝这个字从甲骨文的角度它就是一个顺服。它是一个顺服是什么意思呢？我当然不是说顺服本身是错的，那么你明白吗？就是孝道其实本质意义上讲，他把顺服神的那一部分拿来顺服父母了，这就是中国对孝道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到后来他才会形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是没有父母是错的。这就像梵一会议，就像1869年到1871年梵一会议，梵蒂冈第一次大会，天主教的教皇推出一个叫教皇无误，那真是荒谬到极点。一个教皇不过是一个罪人，荒谬啊！说天主教的这种真是很荒谬，你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你却敢说教皇无误。当然你仔细想，中国人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是什么？父母确实对我们有恩，我们确实要爱，我们要爱他，要尊敬他们，要帮助他们，要对他们好，但是不要他说什么你就听，因为他只不过是人。但是孝绝对不是如此，孝无论是从儒家从孔孟的角度，包括他后来的那种变态的二十四孝，郭巨进编的那二十四孝，那更当然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要叫强调孝道呢？你发觉没有，整个中国的统治体系，包括中国的家庭统治体系，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家国同构。家国同构就是什么呢？统治家的方式就是统治国的方式，把统治家的方式移步到统治国。对，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你看古代的皇帝也好，他们至少都说以孝治天下，二十四孝当中甚至汉文帝都是一个孝子，宋尧舜禹的那个宋也是个孝子，是不是？你看这些都是皇帝啊。对，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这样？因为你想今天的法律叫你常回家看看，你该不该看你的父母？该看。但是法律该不该规定你去看你的父母？法律没有这个权柄去约束人，明白吗？法律不应该如此行。对，那么我想说的是，你看到没有，中国文化为什么被孝道捆绑到今天？今天有很多人，包括有很多名目啊，我不点名啊，名目他对祖先崇拜，包括对孝道都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孝道和祖先崇拜就是偶像崇拜，包括祭孔都是偶像崇拜，都是让那些人得了神的荣耀，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罗马书3章23节当中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对，事实上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父母不当被爱，我们的父母不当被尊敬，我们父母不当被帮助，我们要更加的帮助，更加的爱，更加的，但是不能把上帝的跟对上帝的顺服用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有限有罪的人，哪怕他们是我们的父母。对，而且他们生我们是上帝通过他借这个管道，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政教关系为什么教权一直匍匐在政权关系下呢？中国政府从古代到今天，这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真正驯化过的，没有被真正驯化过的政府。怎么驯化？英国政府宪章运动驯化，美国政府独立运动驯化，法国政府是吧，也是教会天主教和他们一直在斗，一直彼此的批评。虽然法国政府后来确实是越来越远离神，但是 他被驯化，他不是独大，你明白吗？政教关系的独大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家国同构。为什么皇帝很赞同你们家里面治理以孝治天下呢？第一，他把你想成他的儿子，他把自己想成自己的父母。所以说你看中国为什么有父母官的称呼呢？皇帝为什么说他是百姓的父母呢？这就是家国同构嘛，因为这样统治起来非常方便啊，是吧？非常舒服。而且我告诉你，你看养老，我们该不该养我们父母的老？该。但是政府该这样提倡吗？不该。为什么呢？现代社会就是这种养老体系，就是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和子女的养老体系，它应该互相帮助，万事互相效力，而不能政府不能提倡。政府提倡它就会出现一个金蝉脱壳。就是他一方面让你拿无尽的税，你拿了很多税，拿了很多税，所有人都在拿税，生下来就拿税，对吗？200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谈到小孩子在拿税，然后韩寒有一天韩寒发那个文章说，那个小孩子没纳税，我第二天我就写篇文章说中国有不纳税的人吗？对吧？有不纳税的人吗？没有。我告诉你，只有死亡和纳税，一个人这一生你是逃不掉的。对，你的婴儿都在纳税，在没在纳税？你替他纳的。你看他买的矿泉水2块钱，那里面含不含纳税？含纳税，明白吗？你做的任何东西都含纳税，消费税、流转税、经营税、增值税，所有的税。没有一个人不纳税，不要说哦，因为你没工作，你没工作只意味你没有所得税而已，对吗？但是你的教育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都缺乏这些常识，很容易被忽悠哦。然后说哦，这个政府很伟大，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了20%的人民。我以前跟警察打交道或者跟这人打交道，我们说你，我说你瞎掰呀。你们都是我们养的，对，你养我们，谁跟谁啊，是吧？但是这一点你就要必须明白，说为什么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的，到现在为止包括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件事情。你所受的捆绑，你在受这地上所受的逼迫，与这些都有关联。对，都有关联。这并不是说你们不要去爱父母，要爱，要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好，那我今天分享明恩仆的这个，我大概就分享了这么多，大概下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欢迎大家提问啊，还有几分钟。好，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你可以用聊天框啊。传统文化需要在福音的光照下被转化，而不是把它扔掉。转化这个事情呢，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转化它，其实是非常好的啊，各位。我想你们也注意到啊，可否有重听？肯定有重听啊，有录，这个要找我们的教会啊。对，本人不爱读书，读过佛教相关的经书，也读过一些古兰经，圣经也读过百多页，时不时去附近的基督教堂，请问还要做什么才能更好的了解基督？OK， 谢谢啊，感恩。我觉得你说你不爱读书，你读了这么多，那还是很不错了，很棒啊，很棒。了解基督教就是要，为什么说基督教说，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基督教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他这个神是真的。你就把这个当成一个你必须回答的问题，你去了解，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基督徒要强调彼此相爱？为什么基督徒要强调婚姻？比如说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你去了解这些，然后当然你去教堂敬拜，去听福音。对，那当然最好是能够去家庭教会，其实是最好。对，因为三支教会呢，我也不是说三支教会的讲道都是错的啊，我不是这样认为。 对，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很难，不敢讲全背的福音真理啊，不敢讲，因为他们的讲章都会经常要拿上去被人批准，是吧？OK，好，好，谢谢。建立文字纲要，我都没有文字纲要啊，我讲是没有讲稿的哈，我只是有个，就是来拿几点啊。对，杨老师你好，请问怎样理解欧洲后期对宗教的祛魅概念？好，OK，这就是远离神嘛，是吧？祛魅概念，整个欧洲包括美国现在的公民宗教都是如此啊，把公民把争取自由、民主、平等权利，包括同性恋的权利。他都认为把它上升到一个宗教的地步，我告诉你，这就是自立为王，这就是拿掉这把从上帝把上帝从那万王之王的宝座上给抽下来，对，然后想自己搞一套，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没有神他们又算什么呢？我不信神之前，我对他们真是高亢也美化，我觉得民主自由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就是争取民主自由的。我觉得太好了，但是我信了神，我知道我现在对欧洲人、对美国人都生出很多的怜悯。你说，哎呦，你每天他都逼迫是吧？你每天都不自由，哎呀，你吃的又不如别人好，你穿的又不如别人好看是吧？对，哎呀，你肉身上那么多捆绑，你还怜悯他们？我说这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可以使贫穷的人富有，这就是福音，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一个真基督徒，他非常穷，但是他脸上有夺不去的平安、喜乐和荣光。为什么？他是阿 Q 吗？不是。如果是阿 Q，那一定会装出来，那一定被愁苦刺透。但是被神、被圣灵重生了的人，哪怕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就像保罗说的一样，我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谁是谁在，我得了美誉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认为欧洲他们的苦难不是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他们的苦难是怎么样？那我们也有的看，你明白吧？也许依然他们在肉身上看上去比较自由，但是你明白吧？不相信神的，哪怕你去美国，我开玩笑说了，哪怕你去了美国，你依然你不信神，依然要下地狱。是吧？依然要永死，这个是，所以说你依照爱子的国度，哪怕你在中国，其实我告诉你，你现在受一点逼迫，其实对你的生命是有好处，免得你岁月静好，是不是？比如说像我本人就这样，如果我天天岁月静好，当然我并不是一个狩猎狂，对吧？我并不是去寻求，谁也不愿意。但是，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有神的美意。人的意思是想要害你，但神的意思，是吧？这个你就回到创世纪50章20节，别人说，是吧？你们的意思是想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想成就今日这般光景，要得到那许多的人，对不对？OK。那我再看啊，看上面好像简评一下神秘主义啊，重新听是可以重新听的，我说过了啊，你们不问问题，你们自己想表达的，我就不一定评价了啊。好，对，欧洲的相对概念啊，唐若望啊，唐若望非常有才能，就是。使中国的农历更加的精确，但是对福音到底有什么帮助？那不要高看它。对利玛窦也是如此，整个利玛窦，我可以这样说，利玛窦其实利玛窦的宣教策略跟今天的福音带来了很极不好的后果，但是这不是今天能讲的。我专门写了文章，但是还没发出来。就利玛窦宣教策略对中国人。带来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我提醒大家，今天你跟所有人传福音，哪怕一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因为我就遇到，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啊，那是西方来的宗教，你的神在万世之先，在没有中国这个土地， 在没有中国这个名字的时候，这块土地它都富你，它需要来中国吗？来这个词是你自己找不到词汇，神需要来吗？是吧？神是谁？神是他在你当中，又灌服你们当中，又超越你们，他万事之先都在，他无所不在，对不对？在没有中国的时候，他都护你中国，他需要来吗？他不需要来，但是传福音他有一个路径。 这表明他是西方的宗教吗？ No。 他表明他是洋教吗？ No。 你发觉没有，中国人总是从这种角度，那就是从利玛窦的那种迁就策略，不如超儒或者孔子加耶稣这种策略来的，他奠定了中国人的底层思维。我可以这样说，唯有这个宗教，唯有我们这个基督教，不是世界上任何的其他的宗教，任何其他的宗教都是部落性的、区域性的、族群性的。犹太教，我有一次遇到一个犹太人，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把真神信成了假神。他说你这话怎么说呢？我说你们犹太人，耶稣基督来了，你们还认为耶和华只管你们犹太人，那你就是把这一个万王之王，把这个世界的神信仰成了你们以色列的人的部落神，你们是把真神信成了假神。有很多人是把假神信成了真神。对， OK。 你看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它的福音是传不动的，它基本上都在阿拉伯的湾月地区。佛教它基本上在亚洲地区，在东亚和南亚。你看到没有，唯有我们这个福音，唯有基督教从传播学的角度，它都是整个宇宙和整个世界的福音。而且它已经早已预言，就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吧？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大有能力，你们从耶路撒冷、凯撒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去给我做见证。你看到没有，世界上所有的族群、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化，它都可以进入，没有一个不可以进入的。它是万王之王，它是独一真神。 OK。 所以说唐若望这种呢，说白了就是在知识上、在文化传播上，他们有些贡献，有些贡献，对吧？面子和真言，真言是什么呢？真言不是面子，真言是你要有错就承认错。简单的说，真言就是你错了你可以承认错，你不抱住错误不犯，那就说明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出于那二者，那你就会有真言，你就不会出自于面子。这就是真言和面子的区别。到底有没有救世主？当然有救世主，对吧？那怎么有救世主？我今天其实已经谈到过了哈。对，我和我老公的父母同住九年，互相尊重，但是最近我萌生想出去搬出去自己独立生活，这样是孝还是不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对，那我觉得你如果不是基督徒，你就是搬出去也不存在不孝，对吧？你对他好并不改变，并不改变，其实这个也好解决。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你要受委屈，是吧？对，我们要常常，你看为什么基督说你们要想羊群进入羊进入男群，是吧？对，你要有温柔谦卑的方式去进入。那你如果不是，你当然也可以搬出去，这个不存在孝不孝的问题。对，但是你依然要对他们好，依然要帮助他们，依然要关心他们。如果他 生活上 有欠缺，你要帮助他们，对吧？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搬出来也是可以，对吧？但是你要长远的考虑。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很多人，你做事哈，你作为基督徒你做事，你在家庭当中，你在社会当中，你在邻居当中，你在同事当中，你凡事要想为福音的缘故去受亏欠， 去受亏缺，你去舍弃你的权利。对，凡事为福音的缘故。对，但是如果不是为福音的缘故，你受了亏缺， 你受了审，然后你心里面就会很难受，那不是福音的方法啊，不是福音的方法。 OK， 嗯，启蒙运动啊，启蒙运动这些问题都不是好问题啊，说白了，神秘主义启蒙运动，我觉得你们问问题都问得太大哈，问太大问题的人啊，我说句实在的啊，我乐意在方法上来教你们问大问题。第一，你没有认真听今天讲的；第二，你不知道问怎么问真实的，问真正马上你内心里面特别困扰你的问题。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就是一点。就是高举人和高举理性，就是启蒙运动。神秘主义就是强调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你发觉没有，有很多人，有些人就是这样。我们说圣灵对一个人的重生，这有没有经验，有没有个人经历，有。但是你只高举这个，有些人甚至只高举圣灵，那就进入神秘主义的怪圈。那我告诉你，上帝仅仅用这种方式来带领你吗？不是的。上帝用不用理性方式带领你？用。所以说神秘主义并不是不相信神迹，我们相信神迹，我们也相信圣灵对一个人的带领可能也有他的特殊之处，但是你不要高举你的个人经验当成一个公共的漠视。 公共的漠视。事实上灵恩很多时候他的问题不是在于他对圣灵的认可，对圣灵我们都是认可的，但是你高举到一个地步，你说人非得说方言，他好像在被圣灵重生了，这当然都是瞎掰，明白吗？就是你把它当成充分必要条件了，它也许是个充分条件，它也许是个必要条件，但是它未必是充分必要条件，对不对？甚至很多时候，他上帝对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就不会说方言，比如像我现在的位置都不会说方言。我不去寻求这个。对，你说我如果圣灵让我说方言，我愿不愿意呢？我当然愿意，神让我做的我都愿意，是吧？ OK， 好，改革中的啊，忠于教义，我很赞同教义，但不愿意做什么，但不愿意做什么？好，我这样看不到，好，不好意思啊。孝敬父母就翻译成尊敬父母了，是吧？对，那个英文单词就是尊敬的意思了，是不是？对。啊，刚才的那个啊，怎么回事？刚才的那个三月份封网。请问基督徒有排他性，基督教有排他性，上帝是唯一的神，如果身边的佛教徒要不要向他传福音，让他放弃佛教？那当然要。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跟他传？那当然要从福音来，而且你跟他的位格亲的关系深度何在，是吧？你当然不能歪曲福音，不能矮化福音，是不是？ 对，不能矮化福音。我正在翻啊。哦，改革中的教会章程中有提到忠心于教义，我很赞同教义，但不愿意做出这样的表达，应该是忠心于神和真理。我不知道你这个说法啊，那当然是忠心于神与真理了。教义如果说和神与真理冲突的，那当然你不应该忠心于他了，是吧？哪有改革中的章程当中忠心于教义呢，是吧？首先肯定是忠心于神和真理，是吧？对，忠心于教义肯定是忠心于四大信经，是吧？或者说忠心于这个威敏还有海德不要理，对不对？那当然，因为海德不要理和威敏他们都要比圣经要低一级，是吧？对，海德不要理和威敏甚至比四大信经都要相对，它的权威性都要相对低一点，但它权威已经很高了。但是四大信经与圣经相比，那也是人写的。有没有圣灵掌控他们写呢？有，但是没有，可能没有像圣经一样 是漠视的，圣灵所漠视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是吧？ 对，所以说如果他的教义与神与真理冲突，那你当然就是真理是最重要的。 OK， 简答一下我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提的什么样的问题、哦、我没看到啊。中国人的气质吗？袁飞先生有中国人的气质吗？有基督徒的气质吗？或者两种，或者气质的分离或者一致啊。 OK， 我当然有中国人的气质，我也有好面子，我也有麻木，我当然有，嗯，我当然有。那我信了主过后，主关照我，使我在这件事情上更加看到，更加看到自己的问题，对，更加应该有爱心说诚实的话，对，我当然有。那我协不协调呢？很感恩，我觉得我在很多时候下我自己认为是协调的，但是我有没有争斗呢？有，因为我的罪，因为我的罪，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对，在这个事情上，我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的罪，我是一个罪人的缘故，而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缘故。OK， 好，好，谢谢，谢谢啊、哦，你是基督徒啊，对，谢谢，做好媳妇的本分啊，很感恩啊，对，孝敬就翻译成尊敬就比较好。然后派出所要安装国家反诈 APP 怎么办？不安装就行了嘛，是吧？对，这个温柔谦卑的告诉他，三月份封网咋办？我告诉你，你的神连三月份封网他不管吗？唉，你明白吗？你想的这些问题都属于那种超过了你的能力，而且某种样讲。你有些时候就是想这种事儿的人哈、啊，本质意义上讲，你当然我就说你有所忧虑是对的，但是你对这个事情，我说实在的，这一切都要神要掌管，神要掌管，对吗？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是吧？你忧虑那么远，你是神吗？对不对？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不是说你不忧虑，而是说不要忧虑那不当忧虑的。对，自己的能力，自己是谁？自己是有限的，一切要仰望你的神，交托你的神。你的神是万王之王，他当然会掌管三月份封不封网，三月份让不让你在网络上继续讲，是吧？对，讲了，你如果继续讲会有什么？继续听会什么？那一切都要交托给神，这都不是我们所能想的。想那么多干嘛呢？一个基督徒信了神过后，你睡得还不比不信的人睡得不好。那我说实在的，你的神是你的平安和喜乐，你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你认为这是个比喻吗？你的头发他数算过？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告知，这是一个掌管。你再怎么自恋，你的头发都没数算过。我本人是一个自恋的人，我都没数算过我的头发，因为我不是我的神，我也数不过来。但是我的神，我的头发都数算过。对吗？圣经的话，那些看上去是比喻的话，圣经所有的话都是真的。第二是无误的，第三是无谬的。那些看上去比喻的话，圣经是世界上所有书当中既是比喻又是事实。对，比如说他说我你的头发我一根都数算过，我告诉你这不是个比喻，这是事实。对，野地的花既不反，是吧？他而且有那个谁呢？有那个所罗门的荣耀都不及他，是吧？天空中的鸟儿既不种又不收。哎，你以为这是比喻吗？这是事实，这是比喻，这比喻就是要让你懂，但是它又是事实，你明白吗？对，所以我们读圣经，有很多人读圣经说你不信的人，他把圣经当成文学作品来读，他说这比喻太妙了啊！你们要读世上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是吧？人所有人食了味，怎么能使他再咸呢？你以为这是个比喻吗？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既是比喻，它又是事实。你发觉没有？事实世界上的一般的书，它要么是比喻，要么是事实，它把两者能够联系起来的，非常非常稀有。 但是圣经既是比喻又是事实。对 ,OK。 有个私聊的说委身神是对的，也要委身教会吗？你不委身教会，你怎么说你委身神？除非你自己是神。你说我委身神，我就是不委身任何人，我就是不顺服任何人。你说你顺服神，那什么意思呢？那你把你高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告诉你，教会为什么对人的生命成长非常重要？没有被教会。没有在教会里面被对付过罪的人，他的生命绝对得不到长进，因为教会里面都是同罪人在一起啊，同罪人在一起把你的罪才能暴露出来。 OK， 千万不要说教会的那些人都没文化呀，都低呀，我懒得去服侍。我告诉你，那就是神在提醒你，你文化高，那就说明上帝要兴起你嘛，是吧？如果教会都是圣徒的博物馆吗？是吧？别人都说了，教会是罪人的医院，不是圣人的博物馆。但是你不要低看教会，教会不是一般的机构，教会是世界上唯一以马内利的，神与他同在，他的元首是神，不是任何一个牧师，他是你的元首，对不对？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这为什么是吧？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你对教会，我可以这样说：现在很多人生命低，其中原因非常很多，非常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委身教会，都是天上撩事的，都是每天去选择，像进菜市场一样，说这个教会不行，我又过一天我又换一个啊，过两年我又换一个教会，过两年我又换教会啊，过两年我又换个教会。我告诉你，那最好你要想一想你是谁。显然你身上的罪要需要特别的被对付，不要随便动，是吧？我不是说你选择教会一定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从一而终。不是这个意思，为了神的缘故从一而终也是好的，为了神的缘故选择教会也是好的，不要为自己的肉体谋求，不要为自己的私欲谋求，不要为自己的舒服，是吧？是吧？你一听讲到 听得太扎心了你就跑了，你说你这教会不好，我告诉你那不行。所以说不委身教会的人，他说他委身神，我告诉你这基本上就是空话。这次还没听够啊，老董，谢谢你啊，对，谢谢你对我的那个鼓励啊，鼓励，是我有很多时候也讲得不好，讲得不好。然后是丈夫在墓道，他刚才问为什么上帝让这世上的恶人成河，为什么不全灭掉啊？ OK， 谢谢，好问题。你看到没有，上帝为什么要给你留成一个对手呢？是吧？比如说你热爱打网球。是吧？为什么要留一个对手给你呢？是吧？是上帝，当然他最终终极要审判，这涉及到神议论，所有的恶不是上帝造的，对，那是人，那是天使对上帝的背叛，上帝所造的一切甚好，对。那么上帝为什么不灭绝呢？上帝以后会灭绝，只不过是不按照我们人的时间，因为你现在看到人没恶人没被灭绝，你心怀不平。圣经说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是不是？对，你要走义人的道路。就是因为我们人活着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是吧？你活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也是短的，是吧？神看世界，神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是吧？这你就像彼得前书当中说了，人以为他是当眼，但其实不是当眼。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就是堕落，是吧？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他需要灭绝，他在终极审判的时候必然使那些恶人，那些不幸的人。那当然神对恶人的判别和我们的判别还有不同，我们的判别是那看得见的恶，但是这依然这些看得见的恶人，就像今天比如说逼迫你的人， 他有不可能，有不可能以后可以进天堂呢？啊，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他转向神的话，他真正信神的话，对，你千万不要对这个事情抱怨，说为什么呢？是吧？对，这就是神的奥秘。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神他当然有终极审判，他当然要灭，但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对，你按照你的时间表，你觉得愤愤不平，你不要按你的时间表。你一按照你知道说神最重要审判，你就不会愤愤不平，你就安心的走你的义路，进你的责门。好，愿上帝赐福你继续的啊来慕道啊，就是学习神的话，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关于在明白究竟什么是福音，我们都要说传福音，但传福音之前先问问自己究竟什么是福音。 OK， 是的，什么是福音？我的牧师说福音是你不想听的好消息，你发现没有？可能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你发现没有？世界上你喜欢听的可能都是好消息，你都喜欢听，但是这个好消息你就不愿意听，说啊，你来信，信了就得永生，不信就下地狱。说这个对于你来说形成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你其他的好消息你都喜欢听，是吧？比如说，哎，今天有好吃的，我请你，你就喜欢听。但是我叫你来信福音，因为这位神是公义的神，是吧？你要信靠他，你要圣洁的站在他面前，那么必须要福音。福音简单的说啊，比如说别人问你说，你可不可以用一分钟？我就说了，你要传福音，以后要准备一分钟版、三分钟版、五分钟版、二十分钟版、五十分钟版、两个小时版、五个小时版、五天版，对不对？你要各种版本。比如说，别人给你一分钟时间，说蓝一飞，我给你一分钟时间，你告诉我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什么是福音？那我就告诉你说，基督教的核心是有一位神为我们的罪而死而活升天，是吧？他上十字架为我们承担罪责而死，这就是我们的神。世界上唯有我们这位神为我们而死，是吧？唯有我们的神为我们而死。穆罕默德没为安拉，没有为伊斯兰而死，佛陀没有为佛教而死，是吧？所有其他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位神为你的罪而死，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十字架，就是死而复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死了的神，对，他不是死了的神，他是永活的神，永活的神。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要跟神搞好关系。对，搞好关系就是你要真正信他，你要相信他。所以说这就是福音，简单的说。对，那么所以说我说了，圣经是一本什么书呢？圣经就是一本，就是上帝向你进行了他的特殊启示。如果他不启示，你是不认识上帝的。对，进行了特殊启示，而且啊，就是要叫你跟他如何搞好关系的一本书。对，这就是福音。 OK，传福音是止不住的，对，两千年的教会可以证明，是的，是的。 OK， 谢谢。好，我下面再回应两三个问题就结束了啊。就你讲课，你说找教会，我向谁要呢？李凯峰，我有女兄的微信。哦，好，你有女兄的微信就找她要吧，是吧？教会那不会难找的，是吧？还是能找到的。好，好，冉先生，针对自身国人气质要改变什么？怎么操作？好，最好是信神，因为福音是改变人的福音，是使人重生的福音。我以前就是一个特别自负傲慢的人，对，特别天天都想实现民主自由的，把民主自由当成自己上帝的人。但是我现在对人的灵魂特别的有负担，有担心，有牵挂，而且越来越爱人，越来越温柔，越来越谦卑。这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只是说我与我原来相比，要靠神改变，人是改变不了人的，人的榜样作用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OK， 国人的气质必须要信福音，唯有福音使人重生。对， 福音对人的改变是任何文化、任何知识都改变不了的。所以说这一点，你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不是？对不对？保罗说：“若我有讲万人的方言，我有传福音的能力，我却没有爱，我只不过是明德罗想的薄，对不对？”所以说，唯有靠神真正的重生一个人，对，这个是要向神求，不是说你想改变。你看儒家文化这几千年了，改变了吗？民主自由从服侍他们改变了吗？没有，没有改变。唯有福音真正可以使我们重生。好，好，信上帝。OK。具体教会存在问题，你找教会没有问题的吗？教会世界上没有一个具体的教会没有问题。那我告诉你，你看到教会的问题，若你是被重生的人，你就知道上帝在呼召你，你看到这个问题需要你一起去克服，需要你去服侍，需要你去忍委身，需要你跪下来去为教会祷告，而不是 当一个教会批评家。弟兄好，好，不好意思啊，主日的时候有两间教会，主日的时候一间教会上午聚会，另一间下午聚会，我两边的讲道都参加可以吗？或者一间教会今天讲到的牧师风格我很喜欢，所以我选择去这间教会聚会可以吗？这算不算委身？我说怎么办呢？那当然，你委身，委身就是说你有很深的位格性的关系，你对那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担心，有牵挂，有帮补，有爱，这叫委身。不是说仅仅你去教会里面听到这就叫委身，这只是委身的开始。你觉得说这个教会讲得好，那个教会讲得好，那我觉得你要寻求神，而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委身教会，我告诉你，上帝其实对一个人委身教会，其实上帝是有带领的，但是你不顺服。有些时候上帝特别的可能把你带到一个教会，就是要对付你的罪，你发觉没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哈，你常常想。所以说你不要左右的摇摆，也不要逃来逃去。当然你觉得说上午听了你去下午另外一地方听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从一般意义上讲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只是两边听，只影响你的尾声，那这就不够好，这就不够好。 OK。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怎么点不开呢？好 ，OK。三字是教会吗？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教会？教会的唯一元首是耶稣基督。如果有两个元首，它是不是教会？一个元首是党，一个教会是基督，那不是搞淫乱吗？我们定义教会的定义就是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元首。那这样定义，你自己来判定三字是不是教会。 OK。 好，可不可以在那听到？我也不觉得一定不可以，是吧？有些牧师也一定也有讲，但是你不要长期在那个地方，你要出埃及。 OK。好，那我今天讲就到此结束啊，到此结束。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祷告，因为已经超出大概半个小时了哈，就是回答问题比较多了。好，愿上帝祝福你们啊！慈悲荣耀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恩你赐给我们这个夜晚，实在是让我不配的这样一个仆人能够传讲你的话语，能够来分享你曾经的那些到中国行那奇妙大事的那些仆人，他们所留下的那种属灵遗产，让我们慢慢的来分享，让我们来仔细来学习，让我们来看到你那属天的国度是何等的宏大和宏阔。我们不要只 只看到我们自己受逼迫，自己受局限，或者说自己受苦的那一面，我们要看到你的那新天新地，看到你的信望爱是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引领所带来的那永生的福分。求神你特别的引领我们，你也特别的帮助今天慕道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们，使他们更深的来经历你，认识你，来信靠你，来得到你上好的福分。求神你来引领，你来祝福，你来帮助他们。因为我们这些仆人都是有限的，都是有罪的，我们的很多讲解是背离你的福音的。求神你挪去这一切，你使用那与你的福音相调和和相称的那一部分，来去引领那些人来认识你。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